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疯狂进行阴谋，以图鼓吹对我国的国际施压气氛一事，25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最近美国为孤立和扼杀我国而炮制最大的施压和参与的新的政策，并为此进行密谋，以图获得国内外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把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叫到白宫，对我国问题进行讨论，而且企图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高层人物参加下，以国会参议院议员为对象，在白宫进行新的对朝政策相关非公开说明会。还有美国国务卿也企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举行有关我国无核化的部长级会议。这是公然提倡对我国施压的，也是等于在一触即发的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下点燃全面战争导火索的万分危险的事情。过去半个世纪以上持续下来的美国对朝孤立扼杀政策与核威慑，就是把我国推向当今的有核国的根源推动力。特朗普政府不但不正视我国变化了的战略地位和我国军民千百倍报仇意志，反而炮制了没有起码现实感的最大的施压和参与政策，这简直是徒劳无益，极为冒险的行为。美国既然为一定扼杀我国而拔刀，我国也拔出长剑，一定会彻底算账，还用以万能的宝剑核武力为中枢的我国强有力的革命武力，使美帝国主义者致死。当今现实令人再一次通切地证明，我国高举伟大的并举路线，从质量和数量上增强核武力，是多么正确的选择。玩火者必焚，美国将处于被自己点燃的火焰烧死的悲惨命运。